在太阳节之际，第28届万径台桨国际马拉松比赛在平壤进行，开幕式4月9号在金热城体育场举行，有内阁副总理全光浩、有关部门干部、体育工作者、平壤市劳动群众、青年学生和外国客人参加。本届比赛是分为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和10公里赛跑等项目进行的，有朝鲜、卢旺达、摩洛哥、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乌克兰的选手，以及荷兰、德国、美国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00多名马拉松爱好者参加，因而颇有异彩。马拉松比赛上，我国的朴哲和赵银玉分别荣获男女冠军。半程马拉松比赛上，我国选手获得了优异成绩。斯洛文尼亚的奥莱什·德贝尔贾克和中国香港的吴杰一分别获得了爱好者马拉松比赛的男女冠军。闭幕式上，向获得优异成绩的选手和爱好者颁发了优胜杯奖牌和奖状。